生活多艰难，也不能告别冲动和浪漫了。他的演唱会通常会用这首歌来做开场，即便是你没有在场内，也能够感受到这股热浪。娱乐天空来自陈奕迅，作为今天开场节目的开场曲。而这份热烈呢，也是我们对喜欢的歌手的一种十年告白吧。比如说下面这位朋友陈姑娘要努力，刚刚就在公众平台上写信给我说，刚开始呢只是打发时间来看恋爱先生，但是追到后面就会越来越觉得好看了，而且很喜欢江疏影演的这个角色，很独立。那今天也是刚刚追完最新的一集，超级想听到张韶涵唱的电视剧插曲《剩下了自己》。他说从18岁听张韶涵到现在28岁了，十年还是喜欢。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同，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风筝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我的手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 很多歌手都是在出道十年或者是十多年之后会出一首这样的歌曲来纪念自己的出道的这样的日子一路走来，不知道这首歌剩下了自己是不是张韶涵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简单的总结呢？很多人会因为一部电视剧而记住一首歌，那有没有朋友因为刚刚的这首歌曲 来关注电视剧。中午的这一个小时是阳光最舒服我们最悠闲的时候了，所以说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一个小时的时间刚刚好，让你听到最中意的一首歌，比如说陶喆就是爱你。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伴随这首歌刚刚收到一封来信，Gary 他告诉我说，婚礼上姐夫对姐姐唱着这首歌曲，后面的大屏幕上呢是姐夫为姐姐做的视频，记录着姐姐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当场就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在场的人大概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感动，如果是我在场一定也会的，非常愿意看到这样的记录。他可能记录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这份用心 的确是来之不易。他说那一刻姐姐很幸福，那就是爱你，爱着你。下面在我们公众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上面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要点播一首歌送给一位母亲。他说什么呢？他说希望看在春节就要来临的份上，不要再唠叨儿子不找女朋友了。他的儿子也想找，明年保证找到，可以吗？说希望广大单身儿女的需求满足一下，别找我麻烦，蔡健雅。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上边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一定是被点了名的宠儿，所以才会在每次的音乐节上都会遇上下雨，所以说才拜托乌云乌云快走开。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想听歌的朋友都会随身带把伞的。好吧，这是刚刚来自一位匿名的朋友点播的歌曲别找我麻烦，因为他很担心在春节期间不可避免的会问到这样的问题，问到感情的状况啊，恋爱的状况啊，包括以后结婚各个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过程吧，看看能用什么样的幽默的方式把它岔过去，直接谈到下一个话题。 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你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然后可以悄悄地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听到这首歌。刚刚玉树给我写信，他说偶然在别人的手机里面听到了林忆莲的一首歌，叫做《水星记》，很好听，所以很想听到在广播当中再放一遍。现在呢正在开车，希望能一会儿听到这段旋律，因为在手机上听到的都是男生唱的，对，他的原本的演唱者和创作者都是郭顶，那林忆莲是在综艺节目上面做了一个改编翻唱，我们来听听看《水星记》。 这眉眼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的遗憾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三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远程皮肤纹理走过曲折手底，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颜色难记，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沉溺。

身边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温柔的，这首歌在2000年的时候成了五月天最开始认识我们的时候最浪漫的一声音乐表白。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苏格刚刚给我写信说想点播一首歌曲，这是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也是送给我最近的偶像，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才认识的蔡徐坤小哥哥。他说喊小哥哥，但其实自己比他还要大。希望可以关注他，支持他，把这首歌送给一起喜欢的小伙伴们。 是我渴望的骄傲，更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暗暗尖叫。声音注视我的眼睛，细心调配完美的表情， 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刻意，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更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情书再不朽也磨成 剩下楼，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个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 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喜欢的歌突然听不到了，找不到了，就好像想见的人突然就再也不能见到了，只能在熟悉的旋律里面再去回忆他当时留给你的一些记忆。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回复关键词故事，进入到我们的中午点歌小阳台。在这里面你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曲，包括为什么想听到这首歌，这首歌让你想到了什么，还有此时此刻的心情、想念、祝福，你都可以发给我，回复关键词故事。对，我们好像是有一个关键词回复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点歌的格式。分享一首歌其实是分享自己的青春，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下面在你在点歌的过程当中，我要为你分享的这段旋律，他有一张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脸，他的演技让我们着迷，他的歌声也让我们难忘，他来自梁朝伟，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